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一节嘅动漫情景光足球嘅本地波时段。阿芬呢个礼拜入面打咗四场港超联，东方嘅轮空嘅、四场波都好有议题、哦。 今朝打开报纸，嗰个议题咧就喺近期梦想近期对 杰志， 而呢个情况睇翻啲即系报道，其实嗰个激动或者点样咧？就不是因為傑志不輸了，其實傑志輸波大家都真的千萬不要奇怪，那個即是可談論呢，就正如他的教練兼球員兼隊長朱兆基曾經說過，即是他射完之後他說過一樣，他說這場勝利的重點在哪裡呢？就是重點在一個新球隊的成長，年輕球員的成長。他說這件事就是說，即不是贏了一場球的問題，而是贏了一個，即大家覺得他是傑志喎，而當然啦，如果大家球迷你稍有留意，朱兆基35歲，他之前離開球隊就是傑志，怎樣離開球隊呢？希望大家去留意啦，這裡不便怎樣離開傑志呢？不便評論。但是他在之後入了這球球，他說過一句話，他說原來我都還踢得的，這個是第一個。第二個呢，他之後他說過一句話，我都覺得挺妙。他就說作為一個35歲的球員，他不夠一個38歲的日本球員那麼好體力，他說我一定要超越他。哇，我覺得我看完這段話，我覺得正，我也都希望年輕球員，即係你留意點解一個即係所謂我哋就嚟退休嘅球員，佢可以講呢番説話。而呢番説話佢唔係，我諗即係當然佢係我嚟鼓勵自己，亦都作為佢係夢想進期其中一個教練。佢點解會參與呢隊波咧？因為佢曾經講過，佢係愛嚟用佢嘅經驗去帶領年輕球員。而喺我記得早幾集，我係曾經評論過夢想進期呢隊波，因為我覺得呢一隊波咧喺佢未入港超之前咧，其實佢喺參加個賽事嘅表現咧，大家可能忽略咗，你都唔知道，因為我哋成日聽啊東方傑志咁，其實佢呢隊波嘅球員嘅年青球員其實好勤力，好認真，咁當然啦，經過即係正如所講真真正正嘅港超洗禮，而有。去到昨天有一個咁好的表現，我用咁好的表現嚟講咧，就係話佢係點樣講啊？佢係贏緊波嘅，即係佢唔係追，即係佢係贏緊波嘅，即係話其實係有機會。 佢贏緊2-0㗎，係 啦。咁變咗即係話喺呢啲情況之下，你話當我講少1-0咁咧，佢好負碌或者咩2-0，而且你要對傑志。而傑志呢隊球隊係好固，即係我覺得係好得意嘅球隊。唔評論傑志，我只係評論，即係我希望其他年青嘅球員、其他隊嘅年青球員，你留意一下，即係話如果你認真喺訓練咧，喺其他各方面嘅注意啦，你就會發覺，即係我成日講嗰樣嘢，一秒鐘嘅顯示，一分鐘嘅顯示。人哋係睇到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覺得點，我希望唔好，因為點解咧？我唔希望用奇蹟去講呢樣嘢，只係話你認真一定有回報，而嗰個回報咧，可能係比你意料之外，即係嗰個會係更加美妙、更加正。尤其是嗱呢，即係我講笑，自從香港隊喺深圳打和。中國隊在旺角場打和了中國隊，這個氣勢加上昨天亞洲足協頒了一個最佳發展的足球給香港足球有關方面，我希望作為年輕的球員不要浪費了這個機會，因為好話不好聽，你的表現積極一點，球迷的關注度就會增加一些， 沒錯， 即我希望是 這樣，因為怎麼都是有一個正面影響的，香港隊的成績是絕對跟這個球市是掛鈎的。 頭先所講啦，夢想盡期嗰種激動啦，贏咗呢個傑志啦，就帶動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就算真係去到任何一個年紀，只要你個心仍然仲有一道火喺度咧，都可以繼續可以踢落去嘅。但係相反之餘咧，就係、是、有一隊波同佢都係以一個叫青訓模式啦。嗰場波咧，嗱我嗰隊波就我相信個高層係絕對唔會收貨噶啦。但係唔係話嗰場波係邊場波呢？就係、是、黃大仙主場對飛馬。 哦， 嗱，黃大仙係踢得好嘅，但飛馬咧同夢想盡期而家聯賽榜入邊咧，兩隊波打咗六場波，就夢想盡期就以十分一分之差 head 住飛馬嘅。咁如果喺高層嚟講咧，雖然搞呢個青春班啦，但係如果咧俾夢想盡期騎住咧，直接啲講係唔收貨嘅。如果以羅太嚟講係，佢哋個嗰個搞波嘅風格啊。咁同埋今屆嘅飛馬嚟講咧，有點雷丁雷，即係我雖然唔係當佢強隊，但係都屬於有點雷丁雷聲大雨點小嘅。 係 個俾人嘅感覺，喺尤其喺嗰場波入邊嚟講啦，其實呢幾場波李Sir又好啊，坊間網上評論都好啦，好直接咁講啊，對李志堅呢個教練係絕對有評好好嚴厲嘅。 嗯， 係啊。 嗱，我就咁樣睇，因為我有睇過佢飛馬今年的比賽，就是對南華那場波。其實李志堅這個教練我認識他的，我又覺得也不是坊間說得那麼，那麼誇張。因為為什麼呢？作為香港職業足球隊的教練，不是一般球迷說得喂好像當我們英超世界那樣，因為他有很多因素不是即不是其他的即是那么简单。因为为什么呢？他由深水埗将他的年轻球员一路带到去现在今年转了去飞马。 飞马。 其实好像说斋正话阿江少讲了一句话，他说作为罗太应该就不满意了。我想拆開少少，在早幾期我看過一篇報導， 是 訪問羅太的，就是他說呢，他其實呢是希望將香港的球員塑造成好像有形象上啦，或者是什麼的不要覺得好像劈嘢那樣。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呢個評論幾得意，即係個意思就話，點解嗰陣時冇講係將技術啊，將足球嘅技術發展咧，而喺個形象上嗰度哦，因為之後我再諗啊，係因為做廣告嘅， 係 咁我嗰陣時都笑咗口，我話點解會咁樣嘅？哦，因為再諗深一層，可能羅太唔係球員，亦都唔係喺球圈 follow 開，佢只係喺機緣巧合通過樂傑成先生入主南華，有某些成績，不覺意做了香港隊的領隊，又有東亞杯的氣氛。好了，到今年他在他的報導裏面，就他覺得不要浪費了以前在天水圍那個飛馬那個，所以他拿回那個名字，拿回飛馬去做。他說不希望浪費了些家長，浪費了球迷的支持。但是你說去到喂這成績這樣，而家剛才說應該是不滿意，而出面的報道是在教練那裡。那 我想說一件事，我不是跟李志堅平反，我只是想說作為香港職業足球，尤其是華人的教練，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到，不是說我覺得 A 球員好我出他，我覺得 B 球員不好我暫時，不是那麼簡單，希望大家球迷即了解， 可以理解。另外呢就講翻即係剩翻嗰兩場波啦，即係一定要講咗先至可以講到個聯賽榜嘅形勢嗰個微妙關係嘅。咁話黃大仙咧就主場逼和咗飛馬咧，就係2-2之後就攞得一分啦。嗱，喺榜尾嚟講咧，每一分咧都係好緊要嘅，因為今年降班嗰隊波咧，我相信都唔使攞好多分都可以留到級嘅啦，要留級嗰啲，陣間可以分析嘅形勢啦。南華主場咧就2-0就贏咗呢個流浪啦，基本上係。 咁然後咧就係、是、元朗咧就翻翻去一個重維修咗嘅元朗大球場之後咧，主場啊發揮咗應有威力，就攞到一分喎，亦都係逼和咗南區。嗱，咁啊，去到呢一刻嗰個形勢上咧，喺個積分榜可以見到啦，就喺嗰個積分榜形勢，東方輪空咗，但係因為佢打咗五場波13分啦，咁啊，然後南華第二位四戰四勝，打少一場12分。咁啊，夢想進奇同飛馬就各打6場波，就夢想進奇10分排第三，飛馬排第四就9分，傑志就四場波就輸2勝1和1負就7分，緊隨其後嘅。咁啊，下邊南區、元朗、流浪、黃大仙仍然排喺榜尾，就攞到1分。咁啊，我哋上場波同李 Sir 講過噶啦，如果流浪仲係個情況冇改善嘅話咧，分分鐘俾元朗。彈翻上嚟嘅情況，壓翻去落下邊。冒萬一如果黃大仙打出一場士氣波嘅話咧，就好大鑊啦！一攞咗3分咧，流浪即刻就一跌落去榜尾。當初我哋梗係唔相信流浪會有機會會降班啦，但係喺呢幾場波要輸嘅情況之下，一路咁樣輸落去咧，其實都情況係堪言。嗱，論人腳，我李 Sir 都估過就係黃大仙亦都係好難會有反底嘅機會，除非有。人腳上喺一月後有一個大嘅變動，如果唔係按道理上，流浪應該能夠可以補到組嘅。而元朗而家佢輸波少，但係陰下贏唔到利，佢都未打開勝利之門嘅。但係和咗3場波攞咗3分，亦都係慢慢係暫時同你個降班距離有一段距離嘅情況下。咁首先啦，流浪啦。點解依咁多場波都有談論價值咧？嗱，喺元朗翻翻去主場度啦，就好諷刺嘅，就佢個入場人數都唔係少嘅，有1500人啦。 係， 即係佢比一般所謂嘅班霸仲要高嘅入座率係要高噶啦。喺元朗嚟講，第幾球隊？黃大仙亦都逼和咗呢個飛馬，頭先講咗啦。咁啊，南華對流浪原本冇乜嘢好講嘅，就係因為發生咗一件事啦，就係阿虎哥本身半場換走咗李志豪。咁啊，亦都喺個 Facebook 啦，俾網上啊、新聞啊、媒體啊講咗出嚟啦，就佢講咗句可圈可點嘅説話啦，就抨擊嘅隊友嗰個比賽態度係有問題嘅。咁阿芬有冇嘢可以講講？嗱，先從一個嗰場波，我睇過嗰個失波，睇個循環睇咗幾次啦。你話可唔可以處理得更好？係會嘅。但是你話對波係咪有咁嘅問題呢？我諗佢哋內部嘅人先會知道啦。 嗱咁樣講啦，即係球隊香港球隊，有輸有贏咧，一啲都唔奇怪嘅。 係。 但係你話去到李志豪係一個流浪隊長。 隊長。 有經驗嘅球員，香港隊嘅主力。 嗯。 我覺得咁樣講咧係稍為不智嘅。係。點解咧？第一，對球隊日後發展冇幫助。 嗯。 第二，令到出邊好多揣測。 係。 因為正正係好多揣測咧，就會令到自己本身嘅球員喺往後練波。 係。 究竟我用咩心態咧？ 係。 可能。有些事情講大了、而即所謂 有根據、那個根據是因為有電腦你什麼 Facebook 啊什麼網上傳這件事呢，其實現在即可能很多人都不自覺地即 是 那就一句 說了出來 呢，收不回個影響咧，就唔係話好似我嗱講笑啫，我哋球迷或者即係喺 睇花生啫，我哋真係咁 就係。唔係啊，我差少少，即係話以前我哋去球場睇波咧，好似就覺得喂最抵嘅消費啊，因為點解你任你講啊， 係 乜都得嘅。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球員，而且作為一個球隊嘅隊長， 係 作為一個有經驗嘅球員， 係 我覺得冇必要。當然啦，你話喂好猛啊，好興啊！當時即係我又想揸開少少，就係想當年一隊叫做屯門普局， 係冇錯。 最後尾喺嗰個球員喺個球場裏邊，某一個球員講咗：，究竟你想點啊？ 係啦，係啦。 之後呢、這個影響力歷久不衰，直至現在。 係。 所以有陣時我就覺得有啲嘢好得意，唔係話當然啦，佢好衝動啊！我諗過，係我完全承認嘅。衝動係一個藉口，即係可以攞嚟，但係問題就話去到而家係咪可以？即係尤其是係完咗喎，完咗，你係咪可以冷靜啲去分析呢樣嘢咧？當然啦，你話對唔住啊，講笑啫。你知道我係十八歲嘅，我係俾你可以咁樣，我係俾條件可以咁講。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 三十幾歲㗎啦， 三十幾歲有，即係我就覺得，因為其實最主要係你唔係對隊波日後嘅發展有幫助。可能我覺得可能仲有一個負面添。 係。 咁我就覺得即係喺呢度咧，就即係當然啦，係一個意見上啦。希望就係、作為一個隊長，你點樣要安撫？因為你唔係呢場波唔係成個聯賽完啊嘛。 嗯。 你之後仲要對，你之後仲要踢，你點樣去將即係啲球員嗰、那個喂輸波或者和波嗰、那個已經好唔憤氣。 係。 哇！你仲即係。我就覺得，我咁不如你踢咯，死啦！即係嗱，如果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 係 真係大問題， 係 係咪先？你話我對唔住啊，我一個可以對七個，你都仲有四個， 冇錯， 你都要有人幫手，即係所以呢個問題我就覺得即係希望其他球員都係啦，即係你即係言談嘅嘢，尤其是而家所謂鏡頭又好，所謂咩都好，即係希望大家謹慎啲、小心啲， 冇錯， 講啲有建設性啲嘅嘢， 係。咁另外一樣嘢啦，我就有補充啦，即係好可惜啦，即係又其實如果今日李 Sir 帶緊比賽啦，如果唔係都最，因為李 Sir 講就會更加貼少少個題，因為佢教過阿虎哥。但係喺頭先阿芬所講，我認同嘅，你唔係十八廿二，你身為球隊球會嘅隊長啊，你講每一句説話應該深思熟慮。我唔係話你應該講而唔講。我覺得做人一樣嘢咧，你中意做乜都冇問題嘅，你要為翻你自己嘅言行負翻責任。我唔可以講話你咁樣講係唔好唔好個問題，係你一講出嚟嗰下就嗱。首先第一，你背負咗某啲複雜嘅環境之前，打完廣中大戰之後咧，你自由其中一個係叫做俾國內球會垂青嘅球員，將會離隊嘅喺一月後。你人哋就會肯就會覺得你講乜都得啦，你就嚟轉會咯，係咪先？首先第一樣嘢啦，你要睇下你自己目前個環境而講呢句説話。第二，你一係就唔好講，學你話齋，一講咧就一定要有真憑實據，兼攞埋一個叫一講就唔好收，就唔好話好似因為而家坊間網上媒體啊個平台太多，講完死啦後悔 delete 佢，咁你做嚟做咩咧？其實如果你冷靜少少去諗，對學你話齋係你係解決唔到問題噶嘛，都係咪先？咁你如果你不如你諗清楚係咪要講，我講就唔會收噶啦。即係我唔係話唔俾你講啊，你自己為翻你自己言行負責任就冇所謂啫，係咪先？嗱，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個個講完之後就冇一件事嘅，我咁講，只會帶嚟一啲唔好嘅後果啫。你要講嘅，一就企到盡，企埋出嚟。講真啦，後期有啲人就睇花生嘅，有某一啲港腳正選嘅球員啦，唔係港腳啦，唔好話正選啦。就已經潑啦！喂，你唔係叔啊嘛，李志豪咁樣講，咁你咪製造一個花生議題咯。你亦都身為一個隊長，咁你講完一句咁嘅説話喺傳媒面，或者係啦喺公眾嘅平台、網上媒體講咗一句咁嘅説話，你又點面對你嘅隊友呢？你身為一個隊長嘅情況之下，因為有好多人仲係睇你頭，你無論係你嘅隊友發生咩問題都好，你一定係先同球會有一個好容易一個溝通。溝通咗之後，究竟喂你認為唔 OK， 最緊要一樣咪轉會走咯。反正你都一月份走嘅，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阿芬。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學你話齋冇必要嘅。呢句説話你講咗就唔好收。 嗱，又咁樣講，即係當然啦。你話去到而家，我都認為係即係可能啊，係一時意氣，因為呢個係有噶嘛，即係可以噶嘛。不過即係正如我哋大家傾，希望日後。各方面都好，即係小心啲啦。即係我個意思，小心啲唔係，係謹慎啲啦。因為而家嗰個資訊咁發達，成日都講你一個動作、一個表情、一句嘢 cap 咗喺度，洗唔甩。 係，冇錯。 洗唔甩㗎，你話啊，我 delete 咗，你原來唔係。 係。 零點兩秒已經有人 cap 低咗。係。呢樣嘢危險，危險係咩咧？之後。 當然啦，我哋講笑，我哋翻你舊帳啊，好似 係啊，翻舊帳啊嗰啲啊， 檔案幾廿年攞翻出嚟，喂，你嗰陣時講過，即嗰陣時咧就即我覺得係尷尬咯。而嗰個尷尬咧係即我講笑，即你要你仲要面對呢個球圈， 係啊， 因為你作為老大哥， 係， 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去 表達， 去表達，咁你叫嗰啲細嘅做啲咩咧？咁即係。所以我就 咁，你管理層亦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會好謹慎咁樣喂，我仲請唔請呢個球員咧？嗱，喺今屆嚟講啦，虎哥都係落班上幾困難嘅，後期阿菲利收留咗佢。咁如果你雖然到到一個咁啱，你有一個香港都有一個好表現，能夠可以俾你有機會啦，萬一即係確實咗啦，萬即係我唔知啊，一月後先知啦。真係確實去國內球會嘅，都係流浪俾到一個今次俾到個機會你哋，先至可以有咁嘅發展。咁你自己都要諗下你要仲有往後噶嘛？你做球員又好， 明白。 雖然你就嚟到一個退休年紀啫，嚇咁啊經一事長一智啦。雖然三十幾歲，咁如果喺社會人生嚟講咧，就仲係後生嘅。基本上喺球圈嚟講，就到一個退休年紀啦，差唔多就。 未三十五歲都入波啦，真係。 O K， 嗱，咁啊，到呢度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到下個禮拜啦，唔係 ，sorry， 禮拜尾啦，禮拜五啦，我哋再同大家見面啦。到時見。 好， 拜拜。